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題？ 喂，大家好啊，我系马荣成吓，咁啊，我代表呢个万不惊心，祝大家就系圣诞快乐啦。 好，其实想 revise 今年咧系几只推介过嘅股嘅。 嗯， 第一只就系二月嘅时候咧就中晒招嘅，就1068宇润。 系 嗱，推介嘅原因咧，其实我充满原因嘅，但佢系咁跌啫嘛，即系冇办法噶，因为猪肉价当时已经系跌咗好多嘅。 系啦， 啊，今年嘅农历年咧二月中嘅。啊，咁啊，二月中之前咧，其實豬肉價就跌到乒呤乓冧冧冧嘅。咁啊，乳潤個價亦都係由一月嘅時候咧，由7蚊嗰啲位咧，就跌到落5.几嘅。 嗯。 啊，諗住哇，跌咗咁多，咁啊，加上農曆年豬肉價會升，咁啊買啦。啊，點知佢都升過一下嘅，5.5到升到上5.9咗緊。 嗯。 但係我就冇走到嘅，跟住就乒乓係咁冧冧到落去4.几。 係啦。 冧到去4.几先至停得低，跟住又弹翻啲，又跌翻，弹翻跌翻，到而家咁样。啊，咁啊，基本上呢只嘢我又真系放弃咗噶啦。 嗯。 啊，因为即系嗰阵时猪肉价真系升咗噶，升咗唔少添嘅。但系个股价系咁跌啦，咁我谂个管理层有少少割禾青嘅味道啦。 嗯。 啊，咁啊，即系之前自己揸住话几廿亿身家咁样。唉，都唔搞咁多嘢啦，唔玩咁多嘢啦，因为即係你知道乳润，我成日都讲佢成日都俾人话去卖假肉啊、水柱肉啊嗰啲咁嘅嗰啲恶意抨击啦。咁所以諗下，唉，俾人讲下讲到真嘅，自己可能三聚氰胺咁样呢，咪一世啊。咁所以我諗佢有少少割禾青啦，所以见到个股价一路以嚟都唔識喐啦。咁再加上商会亦都系话嚟香港上市，咁令到个股价更加冇乜運行咁樣。咁呢半年都打到個底嘅，4.8嗰度，4.8一見到呢就會彈返上5.0啊咁樣嘅。咁，如果嗱而家佢係企返喺支持位4.8嘅，正路嚟講呢，我會買㗎，我會買博佢上返5.3㗎。啊！不過經過今年個農曆年嗰個傷痛之後咧，我又唔係好敢啊！因為農曆年一定豬肉價一定升嘅， 係 點解啊？ 新年 應該豬肉價 會 升， 實會 control 啦，實會控制翻，唔俾咁流咁多出嚟啦，係咪啊？ 點解啊？ 咁你啲人 豬唔過得年嘅， 唔係你啲人個需求多噶嘛？新年嘅時間， 新年點解需求多？ 嚇、啊，例如喎， 豬肉喎、啊，又唔係雞。新年咧，豬肉需求大啊！ 唔知喎， 餃子啊嘛， 哦， 北方系要食夹包餃子啊嘛，咁啊豬肉需求系大好多嘅， 嗯， 啊咁啊今年应该今日，因为今年个农历年系早嘅，一月底就嚟嘅，如果你系买乳润嘅话咧，4.8咧，你觉得买得过咧？喺呢个位系应该买嘅， 嗯， 不过即系你我系好记住旧年个伤痛，哇，真系俾人斩咁滞啊， 嗯， 啊，所以你喺 Facebook 里边即系上一次咁讲，即系。即叫人買跟住跌咧，啲人鬧我咧，我係慣曬噶啦 ，hurt 我唔到啊！呢啲打擊我唔到啊！即我都係嗰句啦，嗱，贏錢係你嘅， 係啦， 輸錢亦都係你嘅，贏錢我唔會問你攞，輸錢你唔好問我攞翻啊！大家都係建基於呢個咁嘅立場 ，OK 嚇咁啊，所以就我對你哋冇承擔，亦都冇責任㗎嚇啊！即除非你係我個客啦，咁啊唔係咁講法啦咁、啊、我就一定會喊俾你睇嘅、啊，我都唔知佢對唔住啊咁樣嚇咁啊！所以你要知道，即而家其實好多即上咗市6-7年嗰啲公司咧，如果你記住佢哋以往嚟講，佢哋個股價曾經係急升過，個市值亦都係去到好大，甚至乎有啲過百億嘅話咧，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公司嘅老細咧都有割禾青嘅味道嘅。 八號仔啊！ 我唔買，唔係咁講，絕對唔係影射任何公司。 OK， 係影射一啲嘅管理層嘅行為嘅啫。嚇、 嗯， 咁啊小心啲呢啲啦，因為佢一割禾青，佢唔係好想玩咧，個股價咧升極都升唔起嘅。 係啊， 一升上去咧，可能佢喺暗砍咧，佢有沽 咁啲貨走啊，套翻啲現嚇。咁啊，跟住二雨潤之後咧，對我打擊都非常之沉重啦嚇、嗯，因為五個幾達到落去四個幾咧，跌咗成蚊咧，唉，好傷啊咁啊，大佬。 嗯 嚇，咁啊，跟住就一路咁樣部署咧，就係、是、跟住就隻瑞老巴一零二啦， 係啦，哇， 一零二就係、是今年嘅重頭戲啦，咁啊，應該好多人都喺依度賺到錢噶啦。 嗯 多少幾多個 percent 我唔 care 嘅嚇，咁啊，因為即係亦都係多謝一班網友啦。 嗯 因為即係佢都相信102個股仔， 嗯、 102亦都係停牌四個禮拜，嗰四個禮拜係好難捱嘅。 嗯， 嚇嗰陣時三個幾停牌，停咗四個禮拜，咁、嗯、又停咁耐，又可能大茶飯、 嗯， 又可能大鑊嘢執笠都唔定噶嘛。 可能散水 個禮拜，可能散水噶嘛。復牌之後話俾你聽，我執笠咁樣。 係咯，散水啦，算 啦。咁啊，停咗牌四個禮拜，咁、嗯、大家都好耐心咁等候。咁你冇耐心都冇計嘅，你停咗牌， 嗱、 除非你兩蚊你沽曬俾我啦自己。咁、 嗯、 啊，停咗牌之後就 bling bling 咁樣升到而家啦。 嗯 ，OK， 升到上十幾蚊啦、 嗯 啊。升咗成即係 so far 都成三倍咁滯噶啦。咁、啊、算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咁就喺海星102裏面呢，佢哋亦都有一個教訓或者一個故事話俾佢聽，就係、是、即係炒股票呢，後面個管理層呢有良心呢就爭好遠嘅、啊。即係你諗下 ,102, 佢可以復牌到而家之後，佢都企喺六蚊都得㗎，俾一倍你已經夠㗎。係。係咪先，佢一路可以勒住唔喐㗎。 嗯 但係阿何猷龍先生係，我都話啦，何猷龍先生係一個好有良心嘅人，佢、 嗯、 又唔係話刻意去玩股價嘅人，咁、嗯、佢有個股價 free fall 嘅，咁、嗯、啊 fall 一 fall 就 fall 上12蚊咯，咁、 嗯、 啊直頭 free fly 甚至啦， 係咯， 咁啊所以就14蚊去到14蚊，咁啊依一刻嚟緊買唔買好咧？咁如果你話揸長嘅。即係信曬信到足嘅，咁你咪繼續囉。咁、啊、我都係咁講啦，咁其實佢嗰個市值度未夠嘅，佢、 嗯 啊、市值應該攤上100億樓上呢先至 OK， 咁而家距離嗰100億呢都仲有一段路行，咁如果你咁計嘅話呢，佢20蚊咗緊啦，咁但係呢個時候係咪一個好嘅 timing 呢？未係睇炒消息就未一個好 timing， 因為冇咁快有 next one 嘅， 係 咁而家佢得兩個消息，第一樣嘢就係海森威嗰邊搞掂， 嗯 海心位搞掂，咁大家去睇啦。哇，啲赌场好犀利，啲酒店好多人去，咁样另一个故事啦。第二样嘢照炒嘅，亦都系比较近，可能会比较近啲嘅就系、是，譬如啱讲日本赌牌啦、 嗯 啊，甚至乎台湾赌牌啦，咁呢啲几时真系会踢入去嘅啫？咁、 嗯、 timing 我唔知道。我未有任何消息，咁所以你哋基本上真係唔使 Facebook 問我102買得未，我就沽咗啦，我未買返。咁、 嗯 啊、你話有好多人問我幾錢我會買返，我真係唔知，因為我聽到消息，即係我聽到話譬如話兩個月後會開波㗎啦咁樣，咁我就唔係好 care 你係10蚊啦，或者11蚊，或者12蚊㗎啦。 係啦 ,ok, 咁而家我未聽到嘛，未聽到就唯有坐下嘅啫。咁你鍾意炒佢個 wing 啊，炒佢上落啊，咁就適隨轉變你自己嘅事。咁但係 so far 到呢一刻呢，我對佢個興趣不大就真嘅。 我都劈曬 啦。今日都好犀利㗎，今日升咗成 5% 㗎。係啊，升 冇。你走曬咩？ 劈曬啦，最後劈曬啦。 執幾多啊？执个几球啊？你就 冇几球，四个几入啫。 四个几入几多钱赚？十四个几赚 ？RFH 十二个零啦。 啊，每股赚八蚊。 系啊， 系啊， 系啊。 一 lock 几多？一千啊，好似。 系啊， 一 lock 一千，最少都赚八千啦。 系啊。 咁啊，当然八千蚊对阿的嚟讲唔系咩钱嚟嘅。 啊，唔系噶，九个月使用噶，系一个月啊，唔系一日啦。O K。 一月交租啊。 系啊。 咁啊，102之后咧就系、是。我谂下先，因为即系呢位 Kelvin 井先生咧，就跟得仲贴过我自己啲嘢嘅。 嗯。 吓、啊，咁佢就俾咗好多个 number 我嘅。 嗯。 啊，我有 航运股啊？ 唔系，航运股啊 ，on and off 都有啊，系咪？吓、嗯，咁啊，跟住就系呢个嘅882啦，天津发展啦。吓、啊，咁呢只就系静待消息啦。 嗯。 吓、啊，咁就几时嗰个天津医疗会注入去？老老实实，我真系又系唔知嘅。 嗯 ，OK， 我亦都谂，我相信亦都全中国13亿人咧，亦都冇人会知嘅。但系方向就系咁样，条路就系咁行啦。几时行我唔知。 嗯， 吓、啊，咁如果佢唔行嘅话咧，咁啊唯有坐嘅啫。咁你等与唔等，你信与唔信，适随转变。 嗯 ，OK， 系啦。 咁呢只嘢我揸住嘅。 嗯。 我揸住，我揸都有貴有平嘅，我兩邊價都有嘅，六蚊我又有，四個零我都有嘅，我兩邊我揸住，而家五個幾，差唔多六蚊啦。嚇、嗯，咁啊佢係挫上挫落，咁啊中間我講過，佢有啲咩自貿港啊嗰啲咁嘅東西， 又加鹽加醋啦，咁啊炒過一陣啦，咁啊幾個禮拜前我話都唔係，成兩個月前我節目喺呢度都講過，即係自貿講嗰啲只係一個鹽花嚟嘅啫，真正嗰個主菜咧就係嗰個嘅天津醫療嘅，咁唔使問我，我真係唔知天津醫療幾時會帶入去，同埋會唔會帶入去，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我唔會同你收埋嘅，亦都冇乜意思嘅收埋啲嘢嚇。咁啊，另一隻就係135啦。咁135其實就唔係今年推嘅， 好 即係阿的士，我好多年好多年前我已經係未有人講嗰陣時候已經講咗。咁嗰陣時4-5-6蚊咁樣嘅啫，嚇。咁而家10幾蚊啦，呢只已經係亦都係升咗一倍嘅啦。嚇，咁啊135就如我諗都好多人都揸住，我都有㗎。即係呢啲我有㗎，我其實同你坐埋一齊嘅。即係你唔好以為我困你啊，我困你真係個困埋我自己嘅啫，我係唔會嘅。 雖然隻嘢叫昆崙能源， 即係如果你話你買咗跟住我啲諗法，你買咗輸錢，即係我都輸緊錢嘅。OK， 但係注碼可能又唔同啦。不如阿的咁樣一買幾千萬嘅，我一買幾萬蚊嘅啫。嚇，阿的一輸就輸幾百萬，我一輸幾千萬。 你身下先，135冇貨，我冇揸135。 嗱，135我有揸住，一路都有揸住呢只嘢嘅。咁啊，今年嚟講135係一個好難捱嘅一年啦，因為即係佢好多雙規事件，好多人俾人因為貪污啊、反腐敗啊，咁啊俾人拉落台，令到股價都好傷嚇。咁就但係即係雨過會天晴嘅呢啲咁嘅事件啊，拉完咪有人上翻位，同埋上翻位之後，只要佢同即係中石油之間個關係冇乜特別大嘅惡化嘅話咧，我諗注入資產亦都係冇辦法。之中一定要做嘅嘢，咁通常佢都係第一季做嘅，咁所以如果你揸咗嘅話，既然已經捱過咗咁多，俾人拉落馬啊，俾人周啊，俾人拉坐監啊、打靶啊，經過咁多風風浪浪咧，就不妨就等多3個月啦，睇下會唔會有資產注入定係資產注入啦。我諗個機會都好大嘅，咁可以。即係可以繼續揸住嘅，即係我係繼續揸住㗎而家，我輸緊錢嘅呢只陰公，咁另一隻就係近排講嘅，唔講呢只，講只8002先，咁好多人問我近排8002 IGG， 嗱 IGG 咧我就其實3個禮拜前我就知道發生咩事啦，但我一路都冇同大家講嘅，亦都冇喺 Facebook 裏面講出嚟嘅，點解會推佢咧？嗰陣時3.0嘅咋。3.7咗緊啦，冇啊，成3.8、3.9嘅，跟住就怼咗落嚟3.7，跟住而家升到上5蚊嘅，系都系升到好犀利嘅。原因咧其实好简单嘅，因为我知嘅嘢2-3 禮拜前我知嘅嘢就其实非常之简单，就有一班嘅国内嘅炒家咧就冲晒入场嘅，冲得好紧要嘅。咁嗰阵时我问佢哋，哇，点解你买得咁犀利啊 ？IGG 大佬，佢上板之后跌到阿妈都唔认得。是近排好返啲嘅咗。跟住佢哋个原因好简单，佢哋派咗人去美国嗰边呢就做调研呢间公司。就睇咗间公司。咁呢间公司有啲咩好呢，就据佢哋讲啦。就係、是、嗰个业务即係个盈利来源呢就唔係全部喺大陆嗰度。佢得20%喺大陆嗰度嘅啫。嗱我冇 verify 嗰啲 figures 啊，即係佢讲我咁讲嘅啫。佢话20%喺大陆嗰度咋嘛。大陆嗰啲嘅互联网游戏，即係网游游戏有啲政策啲咩改变唔关佢事啊。系嘛？咁所以就其實嗱，我一路唔敢講咧 ，IGG 唔敢同你哋講咧，就係話有一樣嘢我唔 clear 嘅，就是、中國政府一定喺網遊嗰方面咧，一定會有政策出嘅，限制啲網遊嘅。因為網遊而家牽涉咗兩樣嘢，亦都係揦住即係共產黨嘅一啲嘅意識形態。第一樣嘢就係賭博，係啊，好多網遊都係賭博緊啦，大家唔需要我介紹啦，係嘛？你見到博鴨啲基本上是一個賭博遊戲嚟嘅。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嗰啲嘅遊戲積分啊，就換錢啊，又會變成一啲嘅虛擬貨幣啦，即係好似隻 Bitcoin 咁樣上下東西啦。咁中國政府已經 ban 咗 Bitcoin 啦，而家咁會唔會 ban 埋其他嘅虛擬貨幣咧？咁我驚呢樣嘢噶嘛咁但係即係佢哋有解釋就話，唔使驚，呢啲係大陸嘅嘢啫。呢隻 IGG 咧，佢係做好多嘢咧，都係外國嘅錢，都係賺外國嘅20%喺大陸嘅啫。雖然佢哋招股嗰陣時咧，就係話會。嚟緊會投放好多嘢喺中國嘅市場嗰度，咁但係呢啲得個講字嘅啫，咁所以呢一刻嘅政策咧對佢哋係冇影響嘅，咁同埋 IGG 班管理層咧全部佢哋講啊，全部都係僆仔嚟嘅啫，佢哋打慣機嘅，咁啊幾條僆仔就夾夾埋埋整咗間咁嘅創業板公司，跟住發達啦， 咁啊，所以你话咧，佢话咧，呢班人好熟个市场噶，僆仔嚟啫嘛，点哔哩吧啦咁嘅嘢，吓、啊，中国政府谂乜嘢，佢都谂到噶啦，咁所以佢哋冲晒入去嘅。咁啊，去到而家五蚊，佢哋继续揸住嘅。我要同你讲，佢哋未沽过嘅，啊，咁佢哋个目标系几多咧？佢哋冇目标嘅。你佢哋做人冇乜目標嘅，同我一樣嘅咁啊，總之佢見到個價升咧，佢就繼續揸；個價跌咧，佢哋受得到咧，佢哋唔會沽嘅。咁啊，何況佢哋三個幾買，而家上到五蚊，我諗佢哋會繼續揸住。所以好 corner 呢隻貨，好歸邊咁、你買你都係旁邊殼咁樣啄下啄下啫，唔會買得多呢隻。咁、你買唔買就適隨轉變啦。因為即係始終，如果你話中國真係即係對於個網上遊戲有賭博成分要嚴打嘅話咧，唔多唔少對佢都有影響，所以我一路都唔係好敢講呢只。 係 啊，咁另一隻就今年有推嘅就係、是、大全啦，美股嚟嘅、美股嘅大全啦。咁呢只大全係極度好玩嘅，極度癲嘅，因為點解咧？咦？點解你睇波啊？無端端啊！咦，邪喎、 啊！你叫我系咯，突然间 我正想讲下 Vega 啱啱执完 office 之后，光结咗，哇！点知邪咗原来，吓、个电视无端端会开啊！吓、，anyway 唔紧要，咁就大全啦，佢系做新能源嘅，咁啊好癫，佢由几毫子升到上几蚊，跟住好短时间升到上50蚊，跟住跌咗落30蚊，而家上翻去30几蚊，全部系大陆人炒嘅，系全部。每日嘅成交系冇鬼佬嘅， 系 全部系大陆人，自己炒自己嘅啫，咁啊，但系你系做塘边可以啄下啄下咧，你就执到嘅，OK 嘅，我有买过，我走晒噶啦，我有买过嘅，咁我去到我30几蚊买，去到42、43蚊，梗系老虎都走啦， 好惊啊呢啲， 好惊噶，个 turnover 好细嘅每日，同埋都系左手炒右手，糖水滚糖鱼嘅，咁佢做咩咧？佢做太阳能啦，咁佢系 claim 自己系全中国做太阳能设备最平嘅间公司，确实系嘅，咁但系而家中国面对嘅嘢咧，就系嗰个产能过剩嘅问题，包括太阳能设备，咁而家亦都系规范咗一啲嘅太阳能设备公司咧，就边啲做得，边啲唔做得，咁对大全咧理论上系有利嘅，咁但系个股价实在系自己炒自己啊，咁所以佢会唔会再踢翻上去50蚊咧？我唔知，但系佢哋嘅 target 咧，嗱佢哋嘅 target 啦吓，就今个月底咧。唔係今個月底，即係下年一月底咧就80蚊嘅。即係而家係30几蚊去80蚊。 哇！信不信由你啊？呢啲 真係信不信由你啦。你話有冇機會咧？如果佢哋真係做嘅話咧，佢絕對得嘅。你唔好話80蚊，800蚊都得。因為點解好簡單？因為其實左手加右手嗰個價，自己夾上去。你做塘邊殼，佢夾夾下嘅時候，你褪俾佢嘅啫。你中間咁樣賺翻啲茶錢 OK 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哋會唔會夾上去？係 啦。 點解佢之前抽到上40几蚊？佢第一個目標就50蚊，你其實係到咗49个几嘅，到咗，跟住就殺翻嚟30蚊。點解殺得咁狠咧？就是、有啲外國嘅對沖基金啊，寫佢啊，就話佢即係其實依間係垃圾啊。咁啊，確實我又覺得佢垃垃地嘅，係垃垃地嘅呢隻嘢，係話係垃圾啊，又黏咗咧有。美國上市嘅5间中國企業係絕不能碰嘅，其中一間就係佢，係啦，跟住就其實又唔使跌嘅，因為阿迪你左手同右手炒啫嘛， 係咯， 但你就沽爆咗自己嘅，你又沽死咗自己嘅，但自己係攞翻嘅，到最後都係自己，全部股都係嗰班人嘅啫 ，OK， 咁啊，所以嚟嚟去去炒來炒去，佢就話今個月底會80，或者農曆年後冇幾耐會80啦，咁啊信不信由你啦，咁我亦都唔敢點講，因為我係賺夠錢跟住我走咗嘅啦，係 ，OK。另一隻就係近排嘅182啦，依兩個禮拜都講，亦都係信不信由你。咁我個目標就係7毫子、8至8毫子啦，咁有時我係會講8毫子，有時我係講7毫子啦，咁我記得即係上個係咪上個係啊上個禮拜四 都有講過， 喺 DBC 做節目嗰陣時候，有個姐姐仔打嚟啦，咁啊問我目標幾多，我話7毫子，佢哇咁樣嗌出嚟嘅，喺電台嗰度嗌出嚟，真係。我真係覺得佢非常之可愛啦，噏下啫嘛。咁而家真係5毫子都升到上6毫子啦，即係需唔需要升到1毫子或者2毫子咧？我覺得7毫子應該都會有機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有啲人會好驚，因為佢之前係一隻老千股，叫做南北行，你好驚，你想一毫子集賺咗佢先，咁你咪賺咗佢咯。你唔使下都問我啊嘛，大佬啊！系嘛？咁你覺得6毫子 OK 嘅過年嘅，咁咪6毫子走咯。你唔使等於舊錢過年，你又信我掛7毫子8毫子嘅，你咪坐咯。咁你坐當然你要 赚多一毫子两毫子，你要冒咗个时界嘅风险啦。 一样啫嘛，九个几嘅一零二当时。 系咯，九个几一零二，有买定唔买，沽定唔沽咧？系咪？咁你沽咗之后上十四蚊，咁、中间嗰五蚊原来好易赚嘅，九蚊至十四蚊嗰五蚊系好易赚，四蚊至九蚊呢五蚊咧好难赚嘅。嗱，四蚊你买咗你停牌啦，三个零嗰阵时候、你停咗四个礼拜牌啦，你已经直头瞓唔安食唔落，你想拿刀斩我噶啦，我叫你买完之后停咗牌四个礼拜嘛，跟住又唔知生与死噶嘛，你想斩我啦？ 呢段啫， 系呢段好难挨， 呢段好难挨。 跟住佢服咗牌之后，佢都挫过下噶嘛，上咗六个几， 系 又距离我讲，距离我同你讲嘅目标仲好大，好大段路， 挫翻落，挫翻落嚟四个几嗰下就要累落， 系啦，挫翻落嚟。嗱，你而家调翻转头就话攞落去啫，系咪？咁但系嗰阵时你系会惊噶嘛？吓，咁你又挨得过惊啦，跟住赚翻赚，即系升翻上五蚊。呢五蚊系确实系辛苦嘅，我理解嘅。但系你九蚊至十四蚊呢下咧，其实好轻松噶。你谂下，琴系咁升，冇停过噶，中间唔使震噶，冇停过。咁所以上边嗰五蚊同下边嗰五蚊，大家都系五蚊，但系嗰个心理上就好唔同。咁而家一百二一樣啦，五毫子到六毫子以下其實好易嘅，砰砰砰，三支棍咁啊踢咗上去啦。咁跟住嚟緊一毫子或者兩毫子，相信有可能冇咁易賺喎。咁你又可以搏一搏咯。我就揸住嘅，我真係好老實咁講，我嗰啲都係四毫九，淨係四毫八，我唔記得咗啦，我都係揸到而家嘅。我又未諗住沽嘅。咁我係咪睇七毫子或係八毫子或係一蚊咧？我都唔知嘅。边有咁多嘢目标啊，大佬做人嘅嘢系嘛？我成日都讲噶啦，我每日起身朝头早擘大只眼，嗰日都冇目标咁过噶啦，我咪又系咁过嗰一日，系咪？咁啊 ，J 四每年年头都有冇目标啊？ 冇乜， 咪咯，咪又嗰年咪又咁样过咗二零一三咯，跟住二零一四咪咁过咗咯，过到有一日你嫁人、结婚、生仔。你都冇目标㗎啦，係咪股价嘅嘢都唔需要有咩目标㗎、知唔知咁、目标又唔一定中嘅、就算唔中嘅目标唔点呀，你问我攞返啦，我又唔会俾你㗎嘛，讲明啦，第一个 rule number one 就係输係你嘅，赢係你嘅，你唔好问我攞，我亦都唔会问你攞 ,ok,rule number one 嚟㗎喺个 group 里面。ok, 咁所以就冇目标、中间佢哋点样炒上炒落呢，你可以 reference 翻一隻816㗎，即係之前都係華電嘅系嘅其中一間公司，華電復新嘅。咁嗰陣時其實係同一班人炒同一個 concept 嘅股。華電復新嗰陣時呢就一個七毫幾，我有個客呢就重倉嘅。一個七毫幾。咁跟住佢計數呢，即係其實講少啦，計咩數啊，即係佢自己話呢睇兩個八嘅。跟住如果佢真係乖乖地揸咗呢半年嘅话呢，佢真係赚到笑㗎。佢揸咗成三千几万股㗎。咁、如果佢揸咗每股赚一蚊，佢赚三千几万。但係世事往往就係一念之间㗎啦。有一日呢隻嘢跌咗一跌。其实真係唔係跌好多。佢由一个八毫零跌到落一个七毫零。 我见到个 字。呢样嘢呢一日就係五月三月零嘅时候嘅。三月零嗰下，跟住嗰棍唔关佢事啦，佢走咗，跟住佢係输钱走嘅，跟住佢係一路都想买返，咁跟住去到四月见到一个七毫半之后呢就升到而家嘅，佢就冇机会再买返啦，跟住佢係好抌心啦，其实就同一班人做緊同一样嘢，不过今次就係只182嘅、会唔会係华电复新即係816嘅翻版呢，我真係唔知道。但佢哋嗰个战绩呢係做过呢样嘢係成功嘅。但当然以前做过唔代表未来都会做到。但係讲资金嘅实力呢佢哋係有嘅。OK, 佢哋确实係有嘅。但係即係你知道股一隻同一隻唔同嘅、,ok, 咁所以上隻做到下隻未必做到，今次唔知得唔得，所以我可以讲嘅就係咁样，中谷到嘅都係呢样嘢啦。 今年啊我自己啊睇一睇先。 你都赚唔少啊得係嘛。 102執囉，執咗102囉，咁啊可以讲一讲嘅，今年有个板块其实幾好炒嘅，但係冇諗过会今年炒得咁紧要，就係、是、券商股 ,ok。 係啦。 贵公司上市好老实讲我就抽返嚟嘅，坐啦，点计我都话即係都要坐㗎啦，咁啊坐咗起码坐咗成四五个月啦，五月上市㗎嘛你哋。 係啊。 坐到成十一月先，係坐半年啦，咁啊弹咗上去啦，咁啊 我冇走到嘅，有少即係同102個道理一樣。102個嗰陣時即係開咪嗰陣時都講啦，我話等睇有冇機會穿10蚊啦，穿10蚊就慢慢再推上去睇下點啦。咁啊6881唔同嘅就係好快，我記得好快嘅，一口7蚊，跟住扮就落翻落嚟 ，OK。咁暫時睇6881就呢個月見到佢企翻喺6.5呢啲位啦。咁所以就我擠下佢先啦。 係。 咁啊，另外一隻就走曬㗎啦 ，OK。咁啊，年中到買嘅嗰陣時，咁啊一隻就係6030 ，OK。6030就係、是、 隻隻都賺嘅，啲唔係辦法 嘅。但有輸嘅，一陣講啲輸嘅俾你聽。OK。咁啊，6030就 unexpected 地即係上啦 ，OK。我係去到年尾就。年尾又劈咗啦，咁啊几四五蚊到啦，呢只就执系啊，呢只就执得真几好嘅。输啊输咩咧？输只055 咩 南方航空啊， 哦南方航空， 输就输只航空股啦。 你去嗰阵时咩拉晒，你咪坐南方航空啊？ 我坐东航。 哦，你坐东航。 系啊，咁啊，因为 呢只输得几冧啊，真系。 呢只就输，呢只输咗冧，3.2到买嘅，咁啊冇啊，最后都要输啊，穿3蚊就走晒啦。 哦，都几毫子啊！你赢几蚊，输几毫冇问题啊。 哦，咁啊，冇啊，系跟住走下咪啲700咯。700咪走下咯。 今年有兩隻真係好飲好抌心啊，一隻700，一隻27啦，一隻銀河啦，銀河賭場啦，哇！真係抌心呢隻銀河，即係藍籌一倍升咗一倍啊，藍籌股都升一倍喎，竟然係冇買過，掂都冇掂過，唉，仲係咁叫人唔好買添，即係呢啲又係會俾人斬嘅情況啦。不過唔緊要嘅，你係會斬我唔死㗎 ，OK 啊，咁啊。今年其實都 on and off 都有好多啲唔同大大小小嘅推介嘅，咁啊嗱，你要知道即係因為小弟嘅工作關係咧，會喺啲各大傳媒啊都會有啲推介，咁嗰啲你哋係唔需要理嘅。 我記得你想喺呢個節目都有講過一隻嘅，就係、是、藍車， 係啦，藍車， 藍車其實要講下嘅。 唔错啊，唔错啊， 蓝车都唔错。 即系我系 hit and one 咁玩过几阵噶啦，今年。咁啊，而家又落翻去6.0啊 ，OK 噶呢位6.4。 好似4.8、4.9都。 你蓝车啱你咯，你好似只银河咁样啫嘛。 系咯。 又系7.5冇走，咁啊落翻6.幾咁样。 咁啊，我就会揸，即系如果你话到坐到个年头啦，唔好咁计，咁啊第一只一定系6881啦，第二只就抽翻嚟啦。呢只我就希望好似银河咁嘅啫，又系即系争在。有段爆落去就係、是、抽返新臨尾抽嘅信達啦 ,1359 啦、 哦 okay。 早三四集已經同你討論過呢個問題啦。咁、okay、我反而係睇呢兩隻。另外有隻騎呢嘢揸緊喺度嘅。咁啊唔係執好多 10% 到就係3993啦。 我唔係好多咋。 三蚊。 我有 10% 我即刻還神。 三蚊到入啦。因為唔知啊，我係覺得即係你要炒資源股。 冷到啊真係。 你要炒資源股死咗就3500㗎啦。因为金价咁样坐落嚟，完全系死晒噶啦。咁然之后你再睇翻安钢、马钢有得喐，咁但系好多时其实近呢4-5年嘅 pattern 都系喐咗扎嘅第一浸嘅资源股之后咧，3993系第二浸慢慢喐上去嘅。OK， 我冇推过呢只， 你冇啊？ 实在太废啊！ 我有问下， 我知你成日都追住嗰几只股， 系啊。 你是一个几有 discipline 嘅人嚟嘅， 睇 股票啊，净系 睇住呢只啦。 即系你又唔会太三心两意，我太清楚你啦。你成日都赚钱，唔系办法嘅。阿迪，阿 Jason 有冇炒股票啊？ 好少咯， 好少。 今年阿迪有啲赚嘢，通常都唔会遇我。 咁啊系， 所以我都系决定问佢借钱噶。 系啊系啊系啊，问阿迪借钱好啊。咁啊 ，finance institution， 因为即系女仔炒股票咧，我有啲反对。 嗯？ 点解？ 性格嘅問題， 咦？ 真係嘅，我覺得女仔喺我眼中咧，女仔炒股票咧係兩個極端嘅， 嗯， 一係真係好得，賺好多；一係輸爆廠， 嗯， 真係兩個極端，冇中間位嘅， 冇噶， 真係冇乜中間位嘅喺我眼中嘅女仔炒股票啊，啊咁啊，當然你話係咪長？即係賺到好犀利開行嗰啲，係咪長玩長有咁啊？唔一定啦。咁你話輸得好犀利嗰啲，咪年年都會輸咧？就真係喎。 嗯， 即係我眼中啊，真係喎。因為點解話呢啲女仔性格咧？即係譬如阿迪咁講啦，揾唔到個最高嘅價估咧，就冇乜問題對於我哋嚟講。 嗯， 7蚊估唔到，估唔到咯，唔會死。但係咧。即系我唔系性别歧视啊，即系女仔咧性格系唔得嘅 ，set 咗就要 7蚊估唔到咧，佢落翻6蚊咧，瞓唔安，食唔落， 好多 哇失调咁样嘅， 嗯， 真系我见太多啦，哎呀，就系之前又唔沽噶，咁之前唔沽，咁你日日怨天怨地都冇用噶嘛，系嘛，哎呀，之前如果7蚊沽咗咧，又执1蚊啦，而家6蚊沽又好似蚀咗咁样，咁点啫？系嘛，即系女仔好多时咧，你咁嘅性格咯， 少少啦，会犹豫啲嘅，同埋 会嘅，同埋中意就谂翻转头，你恨就怨嘅。哎呀，之前阿 David 咧又几好啊，咁而家飞咗佢咁啊，哎，人哋结咗婚啦，咁点人哋都结咗婚咯， 汇丰几好啊， 有好多好多呢啲心理上嘅嘢噶，所以咧我好少做女仔嘅客噶， 嗯， 好麻烦嘅，即系我唔系，我绝对唔系年性别歧视，我只系年龄歧视嘅啫。OK， 你中意同你倾下偈嘅， 系哇，好烦。哎呀，7蚊唔沽，会唔会上翻7蚊嘅？我真系唔知噶嘛。即系譬如阿的会问我，喂，只银行会唔会上翻7蚊？我点讲嘅？我真系唔知噶嘛。我知嘅，我知道上翻7蚊嘅，我6蚊买咗啦。我仲同你讲，阿的其实系会上翻7蚊咩？系咪？吓咁，但系你少美少女最中意问呢啲，会唔会咩咧？咁问翻以前啊，会唔会点样咧？我系唔知嘅。OK， 咁啊喺 Facebook 度好多人咁样问我，哎呀沽咗啊，买唔买翻啊？咁我唔知买唔买翻噶嘛。 仲有啦，年尾嘅时候冇啊，揸冇揸，好快地炒嗰一转就算走咗，即系冇，我又冇乜抌。春嘅2628啦 ，OK， 一众嘅保险股啦，六月中嘅时间有段挫得好低，咁啊攬翻上个执1蚊度走咗啦，咁啊但系完全冇人会谂到2628同2318喺年底可以一个绝地嘅反击啦 ，OK， 反而今年埋单计内银股就真系一条线平咁样行嘅 ，OK， 系咯， 但系2628同2318就一个 V 咁样行嘅。咁啊，叫做靚仔少少啦，呢兩隻就 嗱，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就展望一下2014啊。 嗯，喂，但 大師禮拜五會唔會做啊？錢展望2014，佢啲術數嗰啲。 佢上其實佢啱啱嗰集已經有講過 嚇。係咩？ 係啊。 我有聽喎，啱嗰集。 啱啱嗰集已經有講過，佢展望2014係講個一月同大約。一月个市况点样去避之则吉，同埋点样去做一个策略？ 哦，佢一月话避之则吉啦。 唔系，佢有两个，即系两个 scenario 讲出嚟。佢都 即系升一跌啦，佢就 唔系，佢未睇得拖，你唔好话佢。唔系，咁我觉得啱嘅，即系唔系呢个就系要讲多少少，就系有阵时你问我自己炒股票都系嘅，就系话我知道觉得睇好，但系同一时间有乜谂翻一啲有咩坏嘅因素去驳斥翻你自己睇好嘅因素咯。 系咧，左右搏击我经常做嘅。 我都成日谂呢样嘢。 同其他啲美少女一样，我都系经常系自己呃自己 嘅。嗯，好啊，咁 下个礼拜我哋讲下展望啦。 系啊。 咁同埋我今日撞咗大师啊，佢问我哋搞唔搞网聚啊？的。 嗯，其实会搞嘅。OK， 咁就我谂 你唔使同我哋讲下嘅。 唔系，系一个，因为会系 red 搞一个大嘅春明啦 ，OK， 咁啊系成个台搞嘅， 咁即系唔关我哋讲大师事啦。 唔系，咁你两个要去嘅， 我哋顺便去下啫。OK，OK，OK， 系啦，咁啊，咁啊，等我再安排下，你都知道我执完嘢啦，系嘛？ 你有执过嘅咩？ 有啊，大佬，我礼拜六 有 执过嘅， 去睇人执嘢。 唔系，我有见过佢真系有搬个 sofa 嘅。 啊，系啊，哇， 系啊，呢度 系 有嘅，我 系 有嚟到 嘅，真系辛苦你啊， 得仔。好，咁啊，新年快乐啦！ 新年快乐， 拜拜！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